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呈现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用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探讨我们情感世界中的那些事儿。 嗯，大家好，我是子萌。那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嘉宾还有主持人还有我们的整体节目。那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嗯，没错，当然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当然今天我们这个姑娘哈，就是怎么说，用三个字形容特别的棒，那就是有点甜。 嗯， 怎么说，除了说长相甜美之外，性格非常的温润啊，温润如玉， 温柔温 柔。但是就为什么说错话了？想说软糯，因为他做的甜品也很棒，所以说今天这个有点甜的这个主题非常的适合他。 嗯， 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小轩给大家打个招呼。小轩你好。 你好，大家好，今天是第一次过来，还有一点小紧张。 不要紧张。 希望今天的表现可以稍微好一点。 嗯，好，今天我觉得不只说是表现了，其实也是博虎点秋香是一档这个交友平台嘛，也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你的这个就是一些亮点， 更多的闪光点。 是的， 然后找到希望自己希望能够找到的朋友。 对，朋友、恋人都是可以的。我们这个平台也是非常神奇，因为现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而且大家互动的这个热情也是越来越高涨，所以说 对，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的年轻人交到自己合适的、喜欢的好朋友，能够让自己接下来的路不再一个人单独的走了。 嗯 啊，好吧， 毕竟这中秋这国庆佳节，今天也是8月16哈，大家都希望有人陪伴在身边。 那 呢，如果您呢现在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也欢迎您多多跟我们互动，我们看到您的留言呢，都会就是有选择性的进行回复的。 有选择性。这很重要啊。 是。 对对对。咱们还是来接下来还是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嗯。 来自于哪里，然后现在的性格特征啊，不包括你的兴趣爱好都是可以介绍一下的。 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廊坊，然后现在就读于石家庄一所大学。然后我的性格就是比较跟熟人啊比较开放，就是比较活泼。然后跟生人可能就会有一些内向或者是内敛腼腆一点，不太敢说话。然后平常 也喜欢做运动，比如说是羽毛球，比较喜欢羽毛球，偶尔会打一打台球。 嗯， 然后其他就是跑跑步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小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性格，也是稍微显得没那么复杂。但是我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姑娘啊，其实有很多面。哪一面究竟是真实的他？我觉得咱们一面一面来看，好不好？来，第一面就是说，他刚才说了，说，可能有的时候别人会觉得有点高冷， 就是因为刚刚开始见面的时候会有一些腼腆， 对， 有的时候这个一腼腆，然后不说话了，然后就大家就觉得，哎，小姑娘是有点高冷，因为我也是这样的， 是， 对， 咱们好像都是这样， 这样， 好多人都是这样， 对，我走在路上。就是很多人觉得不敢跟我打招呼，甚至熟人都不敢打招呼，觉得你这人是不是天天不高兴，就 是 每天我欠你钱了吗，每天见了我都这种感觉， 是是是， 没有别的， 冷着一张脸， 对，冷冰冰的， 其实并没有， 对，其实没有， 对对对，就在此跟大家申一下冤，其实真的没有， 对， 就是可能看到你的时候没有表情是因为在紧张，不知道做出什么表情好，控制不住自己面部肌肉了， 对 对，但其实大家相处久了之后就慢慢的也都开朗活泼了，因为小轩也是这样哈。 来，你的好朋友是怎么评价跟你的第一次相遇的？ 就是像那时候高中嘛，第一次住宿，因为初中也没有住过宿，然后高中住宿是一开始是完全不知道的，然后后来慢慢就大概过了一个学期之后，然后他有一个同学跟我说，哦，简直觉得我当时高冷的不敢跟我说话，然后觉得我就是特别凶巴巴的不好接触，可能就是更有人说就是好像感觉以后会跟我打一架那种感觉，但其实我并不是那样的，就是熟了就好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遇到陌生人哈，第一次的见面都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但是其实我想问一下，真正结识之后，他们又对你的评价又是如何？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觉得我就是可能是比较细心那种，会照顾人。比如说，一般有同学哪不舒服了，我可能不会去说些什么事，而是直接去做，直接把，比如说他胃疼，我不会就是在他旁边说一些什么，而是直接去帮他找一下药啊或者热水。然后大部分人也说是我比较贴心，然后也是比较活泼，没有一开始见面那么高了。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哈，就是可能真正相处之后呢，就会发现不是像刚才的高冷，甚至是有点调皮、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我听说你没事儿挺爱怼人的， 是 有没有什么怼人的非常光辉的事迹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就是突如其来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他说一些什么话就触发到我某个点，或者是我想到某个事情会直接怼出来。要是特意去想好像也不太想得起来。 哎，我听说哈你跟这个昨天的嘉宾林茂关系不错。哎，我们昨天也在节目中也是怼他了。哎，你觉得哈如果说你怼他，你一般都会怎么怼？ 这问题 一般 幸好是好朋友。 对， 林茂下了节目还要被提一遍。 就像那时候军训有时候在一块儿，有一天在食堂碰到他，然后回来他说要请我喝东西，然后我就直接说，你的钱不都自己吃完了吗？还有钱请我吗？ 自己吃的不够。 是，不过现在其实就是这种互怼的这么一个方式，也成为大家就是熟人之间就是交往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没错， 因为只有说是关系特别好， 足够熟了， 对，才知道就我这句话不会惹到你， 伤害我们 的感情，然后反而是我们之间调侃的一个方式。 对，会增进两个人的感情。 好，那我下次也学习一下小轩对林茂打招呼。 对对对，我们昨天其实已经怼他，已经怼的他说回去要就是节食几天了，但是我相信他不会这样的。 对，可能也就节食半个小时。 对，咱们今天不能再老说他了哈，就还给他增加热量。 对，还给他加热点。 是，那你就是平时跟你的闺蜜、跟你的好朋友相处的时候，是哪种相处的方式？是那种一个眼神就能够就是知道彼此，就是说话可能聊天稍微的少一些，还是那种一见面就像这个两个就是两个 小鸟， 对，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一直在聊起来的。 可能说是你刚才说的这几种都有吧。像是我好朋友，就是真的是平常不怎么聊天。因为可能不在一个学校嘛，圈子也不一样。他有他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但是他一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或者伤心的事儿，也会第一时间跟我分享。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有跟一个闺蜜，大概有两个星期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但是见面还是那么好。 其实也是。 对，这个事儿真 的 很神奇。因为以前会觉得距离会稀释友谊，然后就会两个人离得很远，不在所大学的话，就感情自然而然会淡。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就是 可能真的两个人平时联系不多，因为各有各的生活、 嗯、 但是一旦你们两个会碰到一起，你会发现那个感觉是不会变的、 嗯、一旦见面还是会就是一见如故嘛， 对对对、 嗯、 以前的那种熟悉的那种感觉是不会变的、嗯、所以说那友谊真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啊 对、 嗯、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我觉得萌萌还是稍微的念一下大家对我们的小轩的支持吧、 嗯、 我看到了小礼物也是刷了很多了啊， 对，然后感谢我们的苍苍苍竹、 嗯、 还有 LVY、后面好长的好长的后缀， 昨天也来了， 对、嗯、然后还有陆明， 嗯， 同学们哈、 嗯， 为我们送的这个花椒之心，感谢大家。 是， 对，那大家对小轩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积极的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回复。嗯、 是，嗯，小轩今天啊有一个特别大的，我觉得非常羡慕，跟萌萌也都在说，一直很羡慕的一个技能， 嗯、 就是会做甜品。咱们一会儿会稍、 嗯， 咱们稍微期待一下，还是把小轩的这个多面的性格给展示完全。 嗯 啊，以至于大家说，如果喜欢小轩，要求得他的联系方式，跟他成为好朋友的话，也是以后别不用做过多的这个。这个思考摸索了，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把小轩的很多个立体面，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展开、 嗯、 好不好，其实也算是提前为大家想了一个福利， 对， 嗯， 主要这个甜品这个方面、 嗯、 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下， 在咽口水一直在、嗯、来，还有一个性格、 嗯、 就是小轩说我们刚刚就是跟小轩聊天过程中、 嗯、 发现这是一个其实挺温润的姑娘、 嗯、 性格还是很甜美的哈，像这个有点甜的这个主题、 嗯、 但她其实说不是这样的，我其实平时也会暴躁、 嗯、 也会急、 嗯、 但是你急的时候会什么样，你急是哪种，就是瞬间一下就着火了那种，还是说你是持久的会冷战的那种？ 我是不太喜欢持久冷战那种，就是不管跟谁、 嗯、 就是哪怕是关系好的或者关系不好的朋友都不喜欢冷战、 嗯、 就是不喜欢那种隔夜的仇嘛、 嗯、 然后会一般都是就是突然来的那种火，就是比如说、 嗯、 可能我前一秒还在高兴，后一秒因为某一个、 嗯、 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点就把我惹不高兴了， 嗯， 是， 但是也会好的比较快 啊、 嗯、不会太久、 就像这个暴躁像一阵风，来得快也走得也快， 对，就是萌一下哎炸了、 嗯、 然后炸完马上就好了， 对， 其实这种就来 得快去得快，我觉得这样挺萌的， 对因为你有就是有话直说、 嗯、 说完咱这事儿就过去了，就就事论事，你没有说哎记了好久好久这种事情， 对，我觉得不论是恋人亲情还是友情、 嗯、 哈，就是所有的这种感情的里面，其实急啊生气啊我觉得是在所难免的， 嗯， 如果说不生气的话，我觉得这人憋得太难受， 嗯， 但是呢急就怕冷战，就怕不说透，两个人一旦说透了就可能对方有点不太理解，但是两个人只要是进行交流的话、 嗯、 这个小矛盾哈、啊、我相信就是还是会解除的， 嗯， 对，只要不说，哎呀真的是我见过太多太多， 对， 而且冷战真的很难受，就是你在纠结你要不要主动找他说话， 嗯， 然后哎等一天吧，然后万一对面也是这种想法，哎那我也等一天吧，反正就是 那就完了， 对，这种 就完了， 一天一天拖着其实真的很伤感情， 是， 所以小轩这种性格非常好， 嗯，对，有话直说， 对 啊、就是我这个急也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你、 嗯、对， 你也别给我掖着藏着啊，是吧、 嗯、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哈，对，但是就是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一个就是很萌的一种卡通人物的形象，感觉一会儿炸了、 嗯、 因为突然自己嘿自己笑起来的那种感觉 我就是这样，就经常以前有时候比如说在就是学习的课间、 嗯、 然后本来在一起聊天，我可能会自己就某然想到一个点，自己笑了半天、 嗯、 让他们不知道我在笑什么 get 不到点，但在这个方面会跟朋友因为这个交流有什么不通畅的地方吧，就是这种猛一下思维比较跳跃的这种方式。 那倒没有， 没有哈、嗯， 都比较跳跃。 对，说明朋友能跟得上他的思路， 对， 很好。 其实那就是朋友哈，就有一点默契是什么、 嗯？ 两个人的思路啊，两个人的这个节奏能够保持一致。 嗯， 其实这也是两个人，就是一个眼神，一个笑容、 嗯， 比较默契 的 地方。 嗯，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咱们的第三面了。 第三面，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面？还有。第四面就是说他会说面对新的朋友的时候是不是自身也有点 嗯，对，确实是，就是不太敢接触，因为是完全陌生的一个人，很怕自己、 嗯、 可能自己觉得没有做出一些伤害他的事情，但是他触到了他的一些雷点，这样就不太好、 嗯、 就不太敢说话。 嗯，我还想问一个问题，这是你对于友情的、 嗯、 那你对于爱情来说你是不是会主动出击的那种人？ 嗯，不会 啊， 就是要 比较被动一点， 就是还是相对被动一点，然后也是不是也是比较喜欢那种日久生情的模式，就两个人多接触，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缘分吧， 啊，就是被动的，然后先看看 就是主动有没有追求者。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今天因为我最近也是遇到了一个这种心事困惑哈，就是包括我的朋友也跟我聊过，说咱们三个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一个情感的问题，就是说遇到一个自己感觉还很优挺优秀的人，你自己会不会有一种就是不敢去就完全展示自己的这种想法困惑？ 嗯，我觉得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展示自己倒没有困惑，但是会选择有选择性的 展示， 大家肯定会都是先把好的一面展示给对方嘛，就是尽量先藏一藏有缺点的，然后不好的那面，然后再 慢慢呈现。 对，通过他跟他的接触中，你也就是你会明白他不喜欢哪种，或者说对哪一方面有意见，然后我就尽量藏起来，或者是改掉，对，改变他。如果说我真的就很倾慕他的话，是这样的。 小 轩 呢？ 我是如果他在某一方面表现得很好的话，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谁都会有特别好的一面嘛。然后我可能不太会去收敛自己，就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就是把自己真实的，就是这，我就是这样，就也不想是可能我先展示好的一面，然后咱俩都是好的一面，就一直在这种模式在相处，然后就是我就是这样，也不会担心你以后因为我的一些什么其他的特征或者是性格，然后就不做朋友了。 哎，两个人的分析我觉得都有道理， 完全不一样。 但是一个是萌萌先偏向于内敛一点点，然后小轩是偏向于直接和真实一点，我觉得这也是挺符合刚才你就是分享的你的性格中的几面。其实我觉得这样两种都有好处吧，就是已经像小轩这种，就是说我不用担心说以后我不够好，或者说哪方面不够完美，对方不能接受，突然之间不能接受了。萌萌这种是什么？就是其实也是两个人在慢慢变好，就是在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但其实最后都会完全的展示给对方。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吗？我会躲起来，我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很可怕。 彤彤，你不能这样。 对，有心病的人其实是我。 我每一个大型全媒体互动交流栏目的主持人，你要勇敢一点。 对，我觉得我是看到别人的问题，我能非常的理智帮别人分析，但是遇到自己的情况的话，我觉得我现在走在一个迷宫里面。好，今天先不说我哈，就感觉有机会咱们互相来讨论，因为到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该说我们 是我期待已久的。 哎呀，这个口水啊，就蹭蹭的直流啊，哗啦啦一片啊。今天我觉得这两天大家都一直在吃甜品，吃月饼， 月饼， 对对对 对。 那小轩，你会不会做月饼？ 我会做，可能是那种比较简单的， 还简易一点的， 简易一点，不是不会做那种太复杂的。 毕竟是学生嘛， 对，也没有太多时间。 哎，你今天给我们推荐一个吧，你比较拿手的 甜品 、 在家经常做的可能就是蔓越莓饼干，应该挺多人都吃过的。 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能看到这个小轩也是他最擅长的蔓越莓饼干的一个制作步骤。我觉得你还是给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制作步骤，大致是需要注意哪些？ 我看好像有鸡蛋是。 对，需要鸡蛋液， 鸡蛋液还有什么？ 从原料部分先介绍， 需要鸡蛋液，还有低筋面粉、黄油，然后糖粉，然后蔓越莓干，这些就差不多了。 来，还有什么的？然后准备好材料之后呢？ 准备好，一般都是先把那个黄油室温下软化，就成那种很软的状态，然后把一些把糖粉或者鸡蛋液都加进去，搅拌均匀之后呢，然后再把那个蔓越莓干倒进去，就是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如果喜欢吃酸一点的可以多加一点，然后搅拌均匀之后拿一个模具把它包起来，然后要进行冷冻一段时间，因为让它成型嘛， 需要冷冻的呀。 对，需要冷冻一下。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冷冻？ 大概需要3-4个小时就可以了。 三四个小时， 一般都是做久了摸一下那个 硬度 差不多就可以了。 冷冻之后呢？ 冷冻之后拿出来就是切你想的形状，或者是怎样把它切成条啊或者片儿啊， 我以为是要烤的， 对，最后才烤， 最后烤，当然要烤，你不然怎么熟呢？ 我以为切完片可以吃了， 你那吃的是生的， 对，我还说感觉哪里不太对， 最后是要烤的。 我觉得这要是让我打分的话，我觉得小轩可能现在能拿10分，你现在估计就2分了， 满分10分。 现在萌萌也是。还是不居家呀，看来。 对，一下就一个问题暴露了。 哎，我觉得听他这么一说哈，咱们看着配合的图片发现，其实就是光是一说，你觉得这是专业的，这是真的有做过的，这是练家子哈。来，你现在就是做的这些甜品啊，你自己觉得味道怎么样？你的朋友觉得味道怎么样？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不太爱吃，但是我爱做。然后回来就朋友，有的朋友们都说挺好的，包括 那你朋友多喜欢你，会做不想吃， 做完就直接分了，多好啊！ 是啊。 然后家里人也挺爱吃的，像有一个朋友给我最高级的评价，就是说可以拿去卖了。 哎，我 今天特别开心， 是 自己以后可以，我觉得有个副业，开个甜品店， 开个小微店， 是、 现做现卖，就是也就跟那个现在不有很流行的模式，就是根据口味定制嘛，订单过来，然后我做好了给你， 做好给你送过去。 小轩，你肯定要跟萌萌合作，因为他是一个商业头脑的人，你呢就负责就是研制研发， 可以， 然后他就负责给你营销，然后你们两个绝对成。来，我能入个股吧？ 可以可以。 好，刚才这个甜品的确说的我们每个人都甜滋滋的，我们希望下一次小轩能带来你的成品来带给我们。当然如果说大家喜欢小轩的话，我觉得可以跟他就是期待一下，最后小轩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可能平时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小轩就会把他的甜品分享出来，让你经常尝一尝。来，你觉得，还想问个问题，稍微八卦一点啊，你觉得如果说用甜品，其实甜品每个之间也差别很大嘛，如果用甜品比作性格的话，你觉得你的性格更偏向于哪个？ 我的性格可能像那种甜品的话，应该是泡芙。 泡芙， 外边跟里边完全不一样，外面可能是那种面包皮，里边就是奶油， 对，软软的心儿，然后越往里越甜， 可能是自我认为是这样。 哎，我觉得真好，哎，他笑容也很甜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疯狂的为他打 call。现在我们花椒的这个各位朋友也是啊，也萌萌推给我了。萌萌说现在人太多，我们的仓竹还有 LVY68B45 啊，还有我们的慧慧都为我们送来了花椒之星啊，也有人送来了这个同城的花灯。同时呢，陈木哥啊，这些朋友也都是为我们送来了花椒之星。再次感谢大家对小轩的支持，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因为在我们节目最后的时候， 我们 的小轩会公布他的联 系 方式。 那我觉得刚刚那问题，我还想补充一个，彤彤，如果用一道甜品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是什么呢？我现在对你的感情世界特别的好奇。 我觉得你知道，我现在我想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想哭，白开水。 哎呀，行吧，好歹也是烧过的。 索然无味，真的是。来，你如果说送给你的好朋友，送给你的家人，以及送给恋人，你各想送一个什么样的甜品送给他们？ 如果送给家人的话，可能会根据他们的喜好来，比如说有人爱吃草莓，或者是芒果，或者是抹茶，根据他们喜欢不同的口味，做一些不同的。然后像是老人的话，可能不会做那么脆的东西，会做软一点的，然后好咽一点，好嚼一点， 好贴心。 然后像家里有一个妹妹，会给她做一些小孩比较可爱的小兔子什么，或者是 造型比较可爱， 对对对，比较可爱的那种。然后送给朋友是一般他们想吃什么，如果我会的话就会做。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当时自己反思一下，其实这个问题有坑。因为你要送给朋友、送给恋人、送给家人的话，其实你说我要送给什么味儿的什么什么蛋糕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有点太主观了。 是， 但他做的是什么？就是考虑到各个年龄段人的喜好不同， 考虑到他的喜好，考虑到适合他年龄的东西，就 很体贴， 很体贴，很贴心，很甜辣。 哎呀，今天确实，我觉得从甜品这个，我们不仅能看到小轩的确是做这个甜品有两把刷子。的确是很厉害啊，而且确实在做甜品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是一个很暖心、很贴心而且很甜的姑娘哈，性格也很甜甜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天一定啊，就是喜欢小轩的千万不要错过哈。就是不仅是为了吃到甜品， 对，比如说五分左右我们就公布他联系方式， 时间也快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情感互动的话题，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走进小轩的这个内心世界，看看内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好，我们这个问题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自己一个人会想去哪里，和家人想去哪里，和朋友想去哪里，和恋人想去哪里？ 自己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于那种风景好的地方，因为也比较爱拍东西，然后或者是美食多的地方，可能会碰到自己喜欢的，在家里尝试一下。 哎，我觉得你看啊，我跟萌萌要是去好吃的，就是哪里好吃，我们拍个照片，然后照片哈，然后就吃起来了， 然后吃。 是，然后小轩是一边拿了个小本儿，一边这里面有花椒，这里面油长了几克，我估计是这样的。 就是会做饭的人，他的那个对待食物的视角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只知道哇好看， 哇好 吃，好 吃，以后再来吃。 对。 是，那如果说想和父母的话，想带父母去哪里？ 父母的话可能会比如说像一些，可能比较有年代感的东西，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年龄大一些，然后或者更多是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想去哪儿就跟他们去哪儿，因为我的时间还多。 你如果和恋人呢？ 恋人这个 暂时还没有， 对，还没有， 但是今天可能结束之后就有了。 对， 想那可也是会去一些风景好的地方，风景好心情会好， 浪漫的地方。嗯，爱琴海，这是我的少女心的迸发。 没有人问你， 不行，强行跟大家解释一波。 萌萌，你今天是不是也要公布你的联系方式了？ 不允许啊。 是，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目的地想去哪？ 具体的， 对。 嗯，还没有，因为还没有仔细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在哪 里 去哪 都 好 风景。 对， 真是。还有一句话说，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 哎，对对对 对, 对。 是我们这个问题，也是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以及我们的酒吧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与我们分享您最想去的最浪漫的地方，也可以。而且现在正在这个国庆啊， 对。 哎，有些朋友 说走就走还来得及。 是因为我爸妈也是这两天才出发，因为他们可能想就是 错峰嘛。 对，错峰啊，可能过几天人稍微少。一些，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突然在路上遇到了这个阿拉丁，如果他跟你说，你可以许下一个愿望，你最想许哪个？最近最想许哪个愿望？ 一个，嗯，最想许的话，可能是希望可以让自己的父母可以多陪我几年。 哇， 父母身体 更加健康，更加长寿。 正好也是中秋节嘛，希望大家所有人团团圆圆的，长长久久的在一起。 是的。哎呀，今天这个姑娘怎么这么好？ 是呗， 真是的。你说大家赶紧的， 我们把联系方式藏起来吧， 藏起来别给了，直接就是咱们俩的好朋友就好了。 对对对， 不分享了，不分享了啊！今天没有联，不行不行不行哈！我们节目的这个必须要公布的哈，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想公布哪个？ 好，那就 QQ 吧。 QQ， 10529258 69， 复读机 10529。多少？ 10529258 69， 10529258 69， 对不对？ 对， 这是我们的复读机。 是，今天可重复了三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也是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我们俩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是， 如果大家喜欢小轩的话，也欢迎通过添加 QQ 的方式与她取得联系，也期待小轩以后也能像今天的日子一样花好月圆啊，能够让你的这个父母能够健康长寿。好今天我们聊的也非常的开心。 对， 明天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也期待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明天见。